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？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。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重说中间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人从一落生就被一个情字所围绕着，父母的养育之恩，这是亲情。长大之后有了志同道合的朋友，这是友情。然而除了这两样之外，还有一种情既让人痴迷也伤人最深，这就是爱情。现如今这社会，好些人看待事物都很现实，所以这男女之间所谓的地老天荒海枯石烂的爱情，那就如同是神话一般。网络上最近流行一句话，叫爱情就如同魔鬼，听说的人多，可见着的人少。难道说这真爱就如此少见吗？七夕之夜醉缠绵，一段琴声牵姻缘。西湖河畔的别院，琴瑟和弦的知音，只可惜造物弄人断肠眠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情定西湖畔，兰心柳自华。明熹宗天启年间，一个初秋的傍晚，夕阳西下，远方的天边残留着最后一抹斜阳，酒红色，但是不张扬，看了让人有一丝莫名的忧伤。宁静的西湖湖面上，微风徐徐吹过，一层层微波荡起，把映在湖面上的远山楼阁变得更加梦幻朦胧。不少画舫游荡在西湖之上，一阵阵悠扬的丝竹声若隐若现，整个西湖就像是沉浸在仙境中一般。西湖岸边上坐落着不少酒家，这些酒肆风格迥异，有张灯结彩歌舞升平的，也有一盏灯烛黯然神伤的。来到这儿的人也是大不相同，别看所能看到的美景都是一样，但每个人的心里却有着不同的感受。西湖桥头有一家不大的酒楼，来这儿的客人不算多，所以很安静。坐在这儿，除了能够一览无余地观赏西湖美景之外，这份沉淀下来的安宁也会让人思绪万千。天色渐渐暗了下来，夕阳总是美得让人惊叹，可它却太短暂了，短暂到还没有来得及赞叹，那一抹余光就已经落入了天边。只见这个时候，一位少年公子迈进了这家酒楼，好像很熟悉这里似的，不用伙计招呼就径直走上了2楼，在窗边找了一个隐蔽的位置坐了下来。他让伙计给他上了一壶酒，然后一言不发地望着窗外西湖的景色独自喝了起来。从这位公子的眼神里不难看出，他肯定碰上什么伤心事儿了。 否则这眼神里不会流露出那种绝望的神情。酒杯里的酒是一杯接一杯的被倒满，到底喝了多少，其实就连这位公子自己也不知道了。在那个时候，他唯一能明白的就是眼前的事物越来越模糊，意识越来越不清醒，可心里的痛却是丝毫未减。除了把自己灌醉，他想不到还有什么其他的方法排解。也许这就是古人说的何以解忧，唯有杜康吧。清凉如水的微风吹在这位公子的面庞，那种隐藏在心底深处的寂寞和苦涩油然而生。这位公子到底是谁？又是为了什么事儿能让他如此心碎呢？这位公子就是杭州城里小有名气的一位名士，叫沈逢吉。这家酒馆他常来，只不过今天他这种异于寻常的表现，这小伙计一眼就看出来了。看这位沈公子今天心情不太好，只不过猜不透到底因为什么事儿能让这位沈公子看上去如此难过。沈逢吉这个时候其实已经有点醉意了，举起酒杯一扬脖一饮而尽，接着又拿起酒壶往杯里倒酒，可使劲倒了半天才发现满满的一壶酒已经喝没了。沈逢吉趴在桌面上连眼皮都抬不起来了，晕晕乎乎的就张嘴喊上了，伙计给我上酒。店里伙计听沈公子召唤赶紧走过来，一边抢过他手里的酒壶，一边劝沈公子啊，您不能再喝了，这样下去您肯定就醉了。谁都能瞧得出来，沈逢吉这架势啊，看来是不把自己灌醉今天肯定不罢休了。借着酒劲，沈逢吉冲这伙计就吼上了，几天前这西湖和现在一样，只不过那个时候啊，我看他除了美没有别的，可是现在这西湖还是那个西湖，但是物是人非呀，我控制不了这个，难不成我想喝杯酒都不能自己做主了？沈逢吉这般态度小伙计没往心里去，一来这沈逢吉是老主顾了，平常对他们都不错，二来看沈逢吉这模样估计是真碰上难事儿了。这小伙计倒是挺有耐心，站在一边声也不大，跟沈逢吉说了一句，沈公子啊，您是不是碰上什么伤心事儿了？别总憋在心里，您说说，说出来兴许能好点。沈逢吉听到这儿抬头看了一眼窗外的西湖，说，我说什么呀，难道说出来就能让我不疼吗？原来啊，就在几天前，沈逢吉也是坐在这儿看着同样的美景，却在无意当中让他邂逅了一段令他刻骨铭心的爱情。几天前正赶上七夕节，像沈逢吉这样的文人雅士自然不会放过这样的节日了，独自一个人来到这家小酒馆，一边喝着小酒一边观赏西湖美景，感叹天上的牛郎织女这份得来不易的爱情。要说西湖边上传来阵阵琴声应该不算一件新鲜事儿，可就在沈逢吉看得入神的时候，突然呢，一阵犹如天籁般的悠扬的琴声传过来了。这琴声与众不同，抚琴者高超的琴技把自己的哀怨全都融汇到了琴声里。这琴声一直飘荡在西湖边上，这感觉啊，就像是一位姑娘在哭诉着自己的孤独。沈逢吉一下就愣了，他不住地遐想说，到底抚琴之人会是什么样呢？如果没猜错，应该是位姑娘，也许和自己一样，也被这牛郎织女的凄美爱情所感染，才能够弹出如此哀婉的琴声。沈逢吉听完琴声像着了魔一样，匆匆结账之后 顺着琴声一直走到西湖对岸。这一路上，沈逢吉不时会碰上三三两两的情侣。其实沈逢吉也很孤独，别看条件不错，但能跟他琴瑟和谐的人却没碰上过。所以瞧见这些喜笑颜开的男女，他更对这位能把孤独哀怨弹成乐曲的抚琴人感兴趣了。沈逢吉走了一会儿，这才来到西湖对岸的一处宅院。如果自己听力没问题，这哀怨的琴声就应该是打这儿传出来的。明月高挂，沈逢吉借着月光往四下看了看。这处院落不算太小，朱漆大门里边有一座二层小楼，楼下和院落当中是什么样，沈逢吉看不到，可抬头却能望见二楼的房间里闪烁着烛光，隐隐约约的能看见两个人影在那晃动。这个时候沈逢吉呆住了，看到此情此景着了迷了。明明这抚琴之人就近在眼前了，可他却没敲门进去，不是因为沈公子不敢，而是着实不想打断了这个琴声。沈逢吉站在楼下足足得待了十多分钟，到底是谁在抚琴呢？这股子好奇心让沈逢吉不自觉地轻轻地推了推院门，没想到这院门虚掩着没锁，推开了。按理说像这种深宅大院，这院门不可能不上锁，可能就是上天的安排。这沈逢吉打开门来，心里头说不上的激动，蹑足潜踪的就进了院子。皎洁的月光洒到院落里面，四周种的全是绿植。由于地处西湖岸边，空气比较湿润，所以这院子里边啊，充斥着一种泥土的芳香。进门往前走，穿堂过院是一片花丛，就能来到这座二层小楼的跟前了。显然这院子里没几个人，因为沈逢吉巡视了一圈，他没发现一个人影。沈逢吉知道自己这样很不礼貌，但这抚琴人和这个琴声实在是无法抵消他的好奇呀。这沈逢吉穿过门厅，忽然被一间亮着烛光的房间给吸引住了。这间房应该是一书房，墙上挂着几幅字画，这窗户下边摆着一张书案，书案之上笔墨纸砚一应俱全，而且还有一张纸，上边写着诗句。这沈逢吉拿过来一念：七月六，瓜果社亭中，乞巧穿针儿女计，在天在地是深宫。阴汉字空空。七月七，嫁却拆离衰，尽管愁谬今夜里，情魔难仗太阳红，分手各西东。沈逢吉看得出来这字体娟秀清丽，一看是女孩写的，而且这诗句也是对七夕有感而发。沈逢吉一时兴起，忍不住提起笔来也写了一首诗。这位小姐到底是谁，沈逢吉不知道，但是通过诗句，通过琴声，却让沈逢吉感到了一种莫名其妙的熟悉。这种感受太奇妙了，沈逢吉完全忘了自己正在私闯民宅呢。而就在这个时候，突然琴声断了，一对主仆的说话声由上自下越来越近。沈逢吉这个时候才醒过闷来，抬腿啊就往外走，可结果还没迈出房门呢，跟两位姑娘撞了一满怀。两位姑娘吓得是花容失色呀，其中有一个个头比较矮的姑娘还算胆大，惊恐之后立马震惊了，冲着沈逢吉就吼上了：哎呀，你这个窃贼呀，胆敢如此狂妄！说完了扯着脖子喊上了：抓贼呀，抓贼呀。沈逢吉一听这个比这二位姑娘还害怕呢，赶紧冲二位姑娘解释：哎，别喊别喊，你们别误会，我不是窃贼，我只是被这琴声所吸引，所以信步来到这儿了。刚才看到了不知哪位姑娘写的诗句，一时兴起就回了一首，不信你们去看看，这诗还在桌上摆着呢。 这二位姑娘一看就能分辨出来，个头矮的是丫鬟，个头高的是小姐。就看这丫鬟不依不饶的，倒是这位大小姐转身进了书房，拿起诗句仔细研读起来了。这丫头使劲瞪了沈逢吉一眼，走到小姐身边。沈逢吉呢，站在原地战战兢兢的，不敢言语了。要说这位小姐真是胆儿大吗？不是，只不过她瞧这沈逢吉气度不凡，谈吐文雅，不像是个偷盗之人，这才半信半疑进了屋里，看起诗句来了。这丫鬟和沈逢吉全等着，谁也没想到这小姐看过诗句以后回眸一笑，说：“公子，你莫不是姓沈吧？”此言一出，就连沈逢吉自己都吓了一哆嗦，说：“我只写了几句诗啊，我可没落款，没写名字 啊。姑娘，你怎么知道我的姓氏的？” 这小姐没忙着回复，倒是先让丫鬟掌灯看座，这才慢慢道来，说：“相逢何必曾相识呢？民女早先去湖山放鹤亭的时候，偶然间在墙壁之上看见写有诗句，拜读之后感动不已，我就记在心上了。那首诗落款是秋和沈某，刚才我看您写的诗句字迹相同，我就猜呀，也许您就是在放鹤亭里题诗的沈公子。”沈逢吉实在没想到自己的诗会让这位小姐如此喜爱，如果不是这位姑娘提醒，恐怕自己啊把这茬都忘了。那两首诗还是去年沈逢吉去湖山，看着雾气弥漫的西湖，再想想自己前途一片渺茫，有感而发，在放鹤亭里边写下来的。这可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，无缘对面不相识啊。就听那位小姐一边回想，一边就默念起来了：“虚度韶华二十春，昂然七尺驱风尘，不如死在西湖里，赢得青山葬我身。”这位小姐如痴如醉的神情让沈逢吉看了一惊，这才发现这姑娘是细眉秀目，玉鼻挺直，紧闭着双唇，浑身呢显露出一种圣洁高贵的气质，看样子她像是戏出名门。可为何只身一人，只有一个丫鬟相伴，住在这么一个偏僻的小院里呢？沈逢吉是百思不得其解，不过这个疑虑倒是没有影响他对这位小姐的好感。一番介绍之后，沈逢吉也仅仅就是得到了一个信息，那就是啊，这位姑娘姓柳，叫柳自华。沈逢吉和柳自华的相识，两个人都有相识恨晚的感觉，互相吸引着。只可惜天色已晚，出于礼节，沈逢吉不好意思在一个姑娘家久留，只好起身告辞了。听说沈逢吉要走，柳子华这眼里啊莫名的闪出了一丝不舍。两个人虽然没有多说，但是这一丝不舍沈逢吉看出来了。可是男女授受不亲呐，孤男寡女深夜共处一室，这已经超出界限了。再者说这人这地方都认识了，沈逢吉就是转天再来也不迟啊。结果沈逢吉还是起身告辞，冲着大门走出去了。柳自华看着沈逢吉的背影，这心里边有种说不出的滋味，也许这就是一见钟情，哪怕是短短的几个钟头都不愿意分开。柳自华想来想去，突然喊来身边的丫鬟，低声说了几句，就看这小丫鬟转身往外跑。就在沈逢吉呀要出院门的时候，被这丫鬟给叫住了。“公子，酒菜已经备好了，我家小姐说了，如果公子不嫌弃，今儿晚上就留下吧。”沈逢吉实在没想到自己能受到姑娘如此爱意，若要是再拒绝，恐怕会伤了姑娘的一片真心呢。这一夜柳自华和沈逢吉是把酒谈天，兴致浓时沈逢吉还用柳自华的名字 赋诗一首：腹有诗书气自华，未尝可想到卿家。问卿姓甚，卿言柳，浓笑卿身是柳花。听罢之后，柳自华也把沈逢吉的笔名沈秋和巧妙安插回了一首：薄命谁怜柳自华，秋和今夕照奴家。劝君莫作杨花看，奴笑君身是菊花。这么一来一往，情趣盎然，不知不觉的天色渐亮了。直到这个时候，沈逢吉和柳自华才略带倦意的结束了这次酒宴。沈逢吉回家之后酣睡了一天一夜，柳自华的身影啊在梦里一直出现。睡完之后，转天早晨，沈逢吉起床穿戴整齐之后，头一件事儿就是赶往柳自华的家，打算把自己的心意说明。可谁成想，正当沈逢吉再次敲响柳自华家门的时候，却是人去楼空了。沈逢吉是发了疯似的找啊，可是柳自华呢，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，踪迹全无。最后还是从附近人家打听到，原来柳自华是秦淮河畔一位名妓，别看是身落红尘，可却有着一颗高傲的心。他不喜欢人马喧嚣，一直就想寻得解脱，直到一位富商看上他了，把他带到杭州西湖安顿下来，这才远离了醉生梦死的生活。沈逢吉上次走后，这位富商突然前来说，家里的正房已经同意把柳自华纳为偏房，柳自华没有选择的权利啊。即便知道他的心里边爱的是沈逢吉，可却毫无用处，只能是不作声的跟着富商走了。柳自华一句话都没留下，沈逢吉这心呐，就像被掏空了一样。西湖还是那么美，那座小院也在，只可惜人没了，只有一段凄美的爱情留在了心里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87.6，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你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欢迎来到2035，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《我和2035有个约》，何牧阳词曲，加油男孩组合演唱。 那是一个诺言，穿山越海真切，遇见梦想的明天。我奋进的脚步，披星戴月强烈，迈开大步就离线。祖国更加美丽和谐，昂扬屹立新世界。